祝愿火炼，百姓的疾苦他放在心间，贪官的模样他招惹人烦，坏蛋的小命他要玩完啊，事业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啊，人放他光好腿就一个不得闲，神探的牌匾他金光闪闪，清官的故事他千百年。 不怕你哭，不怕你